就 不会，它其实很色彩的斑斓。 哦，斑斓的那种。 因为其实、哦、两个城市刚才就是像大大在讲、嗯，就是从音乐之声里面感受到，就是它自然非常丰富。 对、 嗯， 这也是两个城市，包括整个奥地利它的特点之一，就是将自然跟城市风貌结合的非常完美。 嗯， 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像因斯布克，刚才一直在说萨尔茨堡，现在因斯布克，因为它所处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，阿尔卑斯山中嘛，所以其实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在市中心有一个缆车，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接上到阿尔卑斯群山之中，就不光是欣赏，你可以在就是山上体验，甚至冬天滑雪，就是在市中心你就可以去滑雪。 天哪， 所以其实 是吗？ 是的，然后比如说如果夏天的话，直接去到山上去徒步。因为在这个叫北链山嘛，就市中心这个山， 北链山 、啊、对，它的名字叫北链山，然后也是奥地利最大的国家公园它的一个所在地，所以其实平时天气好的话可以徒步，夏季春秋季什么的、 嗯、 然后冬季就可以滑雪， 嗯， 就在城市里面就可以做、 嗯、 不用去什么小镇啦，然后坐火车，对，所以其实非常方便，直接比如滑下来、 嗯， 5分钟就到酒店了，就可以泡个 SPA 什么的这种， 我觉得简直太好了。就是 你发现咱俩平、 哦、 都平平这样、就这样，然后那种感觉，对吧？生命当中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哇！ 就是因为同为 随时来， 实在太有画面感了，你知道吗？ 观众听众朋友们随时来， 对，随时来，随时来。 哎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想象萨尔茨堡这个莫扎特故乡的感觉， 嗯， 对，还有因斯布鲁克， 对对。其实下面呢，着重介绍一下因斯布鲁克的感觉，对， 好， 还没说当地的饮食、住宿一些方面跟旅行相关的，我们都要介绍嘛，哈、 嗯嗯。 今天我们要走进非常完美的我心中的一个国家——奥地利的两个城市啊、 嗯嗯， 如果是乐迷朋友，那真的是到殿堂一般哈、啊。 殿堂 就是站在街头，比如说一些广场，看一个街头艺人的拉奏啊、弹奏，那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， 非常 也许是国家乐团的，真的是第一把小提琴，就 是 他就是纯拉琴， 他就是 偶尔有联系过来，什么事儿？ 对，什么事儿？人家冰岛扑球门将不也是导演吗？ 对呀、啊，真的那个 M 可口可乐拍的真的是无敌了， 是 每一行。都有他的兴趣的分时点啊， 对，没错， 旅行是我们犒赏自己最佳的方式之一了， 没错， 是吧？ 没错， 我们的风微下边呢还有很多关于奥地利这个国家精彩的分享，不要走开， 不要走开。

对，尬起来了，有什么尬舞的、尬歌的， 对对 对， 音乐， 还有一些集市的关于这样、这方面的节日，也还有一些什么鲜花节呀、这个节那个节，各种各样。 没错，其实像欧洲，包括像奥地利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节日。 嗯， 然后包括因斯布克也是、因为夏季马上就来了嘛，然后。因为当时刚才也提到两城市它的历史不一样，因斯布克其实它是皇家范儿，因为它曾经是，我不知道你 皇室， 你们应该两位那么有知识丰富的主持人， 没有，我们是现 在 王 朝， 就是哈布斯堡王朝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听过，就是它是统治欧洲很多年的一个皇家王族，而且也是这种就是它统治地域最广的一个皇族。它有600多年的历史，然后曾经的首都是在因斯布克，后来是在维也纳，所以其实因斯布克留下了很多这种皇家遗迹，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霍夫堡皇宫，在维也纳有一个，在因斯布克有一个，是那种洛可可式的风格，非常华美 漂亮。 天哪，洛可可式， 对，到了可以穿着当地传统的那种美丽的裙子去那儿，夏季它有露天的免费的音乐会。 真的 真的 太棒了， 非常就是为当地人，其实包括游客， 好福音的感觉， 没错没错， 人家这个福利真的 不收钱。 那我是不是可以装成茜茜公主啊？我来了。 当然，你上台演一段，大家更高兴。 就比如说，对，就比如说我们的服饰，因为出去玩呢，就是休闲为主哈。当然，你看一个非常古典高级的音乐会，需要一些服饰的配搭。那比如这种 live 的音乐节，我们可以随便着装，就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对吧？ 就其实是很 休闲， 随意，可以休闲，因为我们毕竟是游客嘛，没必要。 对， 除非是说我们订好了音乐会的票，然后稍微讲究一点嘛。 是的， 对， 我现在慢慢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现在好像更多的人就去到任何一个目的地，他都会提前了解一下在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，然后买相应的衣服。 是的， 我觉得这个很好， 我觉得这也很感动，就是尊重当地的风格，也是。 比如说，就是我们真的也百利一疏啊，就是忘记买衣服，没带那些正装，对不对？到奥地利，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粮食街啊，或者是可以有这种服装采购的，是吧？会有价格优势，比如说我买一个正装燕尾啊，会有。价格也还是比较昂贵， 其实要看店， 店 比如说像传统服装，其实算是要比那些，比如说我们什么国际品牌，甚至要贵，因为它全部是手工制作。 是的，是的。 欧洲人其实很在意手工， 对， 就人工的费用， 人工很贵的， 对。所以其实手工缝制的一些真的很精美，但是真的价格比较贵。但是像一般夏季、冬季都会有打折季， 对。 然后提到购物，其实我马上蹦出来的因斯布克的施华洛世奇水晶， 故乡原产地 factory， 没错，所以就 工厂店， 工厂，我怕一会儿忘了，这福音得给大家传递。 是的，是的， 因为施华洛世奇总部它就是在 因斯布克 离因斯布克城市20分钟的车程一个小镇叫瓦滕斯，他们的总部包括工厂，真的是工厂，所有的全世界的这些水晶全部在这边生产。 来，一号车间， 一号灯打开， 看我们一号车间生产的全是施华洛世奇18。 我的天，那 二号车间 气势厉害的哈。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有点意思，它不光是工厂店啊，就是确实是全世界最大的旗舰店，价格是基本上3到5折的，我们在北京买到的，是的。就是特别是在打折季的时候， 大家可想而知啊。 其实施华洛世奇本身价格并不是那么昂贵的，它在一折更有优势。 对， 是的， 它其实它并不是天然的水晶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它的怎么说，它的发起人就是 Daniel Swarovski 先生，他从最开始建立这个公司之初，他就是说有一个理念，说要把水晶从一个材质，然后升华为一种就是对生命一种灵感的源泉，所以也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小镇上，刚才我说的这工厂店的这个小镇上，它其实不光是商店，它是集艺术馆，然后集商店于一身的一个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。它非常有意思，它其实是由一个巨大的山体改建成了一个绿色的巨人，然后在山体里面有坐落着15个这种由全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，然后建筑师，